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光回退20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庄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一个消失的厂牌唱片有关的音乐，飞碟唱片。在飞碟和滚石打得火热的90年代，有非常多的香港艺人也开始加入到台湾的音乐市场，开始发展他们的音乐事业。而那一年在香港已经凭借祝福还有珍重这些专辑确立了自己天后地位的叶倩文，在91年也加盟了飞碟唱片。这一年他推出了他的第一张国语唱片《潇洒走一回》。而这一年的年底他非常的忙碌，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礼他拿到了最佳作曲奖、最佳国语歌曲金奖，台湾的金曲奖这首歌也帮他拿到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作曲人奖。在那个时候百花争艳的港台流行音乐的年代，这几个奖项的分量只一个已经是足以让人艳羡，何况是两者加深。潇洒走一回是90年代在街头巷尾随便一家音像店里都能够听到的一首流行曲，而潇洒走一回也成为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

者不可捉摸的结果，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 一首歌，